些痛，那些努力挣扎，那些笑，那些伪装潇洒，某一天某一刻会慢慢蒸发。 一首蓝莲花刷破音域极限，风光夺冠，一段大刀阔斧的改编，融入层层叠叠的连式唱法，唱到破茧而出，又是恰到好处，让人看到一朵蓝莲花盛放的模样，心灵都为之沉醉。一起来听到来自林忆莲《蓝莲花》。

存在在你之外。 林忆莲的声音精妙的犹如乐器，声线细致到头皮发麻，一首《多得他》值得回味千百遍。感谢莲女神带来这场2017年最养耳最振心的粤语之声，一起来听到《多得他》。

唱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跨过大西洋，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一切只有音乐。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不一样的音乐。 深夜里，闪烁心跳一样绚烂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林忆莲。 是的欲望涌动，可是我就是离不开传说中的梦幻，因为我还未习惯一天天平凡。在哪里，我才能够遇见生命中的你？我知道，在人群里你也在寻找。爱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 林忆莲一首《柿子》仿佛带我们看到一个挣扎的百灵冲破牢笼直奔蓝天的景象，从前面的无助彷徨到后面的坚定而有张力，活生生的啼血，触耳惊心，荡气回肠。一起来听到《柿子》。 Thank you.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Yeah， Slow。 一身英气的反串吸烟装，一支利索飒爽的爵士舞蹈，林忆莲用极致的视听盛宴来诠释巨星风采，这是纪念哥哥张国荣最好的方式，就是唱他的歌。14年，让我们继续宠爱张国荣。 凭着游魂来代替梦，寻找新鲜刺激，寻找一晚的背叛。当我请你归家，而没留下来伴着你玩，全因心中意思，无根的一晚不会解梦。潮流轻，多花款，谁都贪欢。潮流轻，将不羁当作心机本，但我应该在某天已拒绝纵容。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在歌王争夺战当中，这首歌里林忆莲和张惠妹用人类最为原始的感动穿透理性的包装与情感并发，阿妹沙哑的声线讲述岁月慢慢磨心，林忆莲细腻的声线收敛记忆，轻轻地抚慰心里，一柔一强的交织融合，让心脏感受到音乐带来的震动。一起来听到也许明天。 飘飘荡荡，爱有时候高有时低，推着我向前每一天。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来自萧敬腾《城里的月光》。

持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